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1，欢迎各位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晚高峰愉快，我是夏萌。 晚高峰的2小时，从5点到7点，金戈铁马，夏萌和康乐将会陪着各位，陪着各位度过这快乐的2个小时。 我们今天聊点什么呢？ 咱们要聊一聊残奥会的事儿啊。 没错，我们先从残奥会说起啊。如果大家关注了残奥会，关注了残奥健儿们的话呢，其实啊，会一定会为他们的这些精神意志品质所打动的。 对的， 我们在很多比赛当中会看到一些这个残奥的健儿们，用我们似乎不太理解的方式去进行这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运动。比如说今天我们就看到了一位乒乓球运动员，他是用嘴去打乒乓球的啊，还有一些在游泳赛场当中哈，我们知道这个残奥游泳运动员呢是用头去触壁的等等这一系列的情景吧。我相信每一个看到的人都会为之所触动的，也向所有的残奥健儿们致敬，致以最高的崇敬哈。话题呢从残奥会的运动员们的一些比赛说起，致敬残奥会用嘴打乒乓球的运动员，也激励说一说生活当中曾经激励过我们的那些人。 是，这一位残奥会唯一的用嘴打乒乓球的运动员，一看到那个相关的视频，好多朋友就说了，泪目了，感动了，确实太不容易了。这说的就是伊布拉辛·哈马托，他是一位埃及的运动员啊，曾经是一位工匠，在10岁的时候，一次火车事故当中，他失去了双臂，但这不影响他对乒乓球的热爱。在多年的练习之下，他锻炼出了独特的打球能力，就是用嘴来衔着球拍，然后用脚来发球，而且能够实现非常好的这种击打的能力。那就这样呢，他是成功代表埃及队打进了2016年的里约残奥会。如今在东京，我们也看到了他第二次残奥之旅。所以说残奥运动员尽管可能会有肢体上的残缺，但是他们的这个奥林匹克精神所展现的真的是淋漓尽致啊。 其实最能暴露出身体残缺的一个项目呢，还有游泳这个项目。如果大家关注过残奥会啊，可能也是记忆犹新。最让人泪目的一些照片呢，往往不是说运动员们在水池当中奋力拼搏，而是说在泳池边上啊，能看见整整齐齐摆放着的运动员的假肢，而这些假肢呢都在静静地等待着主人们的归来。经常能看到这样的照片，每次看到的时候啊都让人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个残奥会说起啊。如果大家关注了今年东京的残奥会的话呢，也可以和我们一块来分享您的观后感。我记得在东京奥运会开幕的时候呢，我们都是非常 用非常大的这个关注度啊，去看了开幕式啊，包括之后的闭幕式，北京体育广播呢都为大家去进行了这个详细的报道。但是残奥会的关注程度呢，肯定没有办法和奥运会去相比。但是我们呢，也在为大家去关注残奥会。还记得在东京残奥会开幕式的时候呢，就采用了视频短片加上现场表演的方式，将东京新国立竞技场化身为了帕拉机场。其中有一个桥段也是特别特别的感人，就是在帕拉机场这一幕呢，一名13岁的日本残疾女孩扮演了一架只有一个机翼的小飞机。那她在机场上呢，就看到了各种各样在天上翱翔的那些飞机呀，她特别的羡慕，但是呢，也为自己的这个残缺感到恐惧和沮丧。那即使现场的很多工作人员都在不断的去鼓励他，但是他还是很害怕，他不敢去起飞。那随后呢，就有各种存在着残缺的，像飞机呀，还有乐手都轮番登场，他们都在不停地向他展示自己，也用这种方式去鼓励这个独翼小飞机。那终于，13岁的独翼小飞机呢，找到了自信，也终于在天空上自由地翱翔起来了。相信看到那一幕啊，也有不少人会为之动容的。 没错啊，我们看到了残奥会上边的运动员，尽管身体有残缺，但是在心灵、在精神层面上，很多都是相当健康的，而且能够震撼到我们这些普通人。看到了冷眼旁观物语，他说了，真的很敬佩那些残奥会上努力拼搏的运动员们啊。但是他说，说真的，有时候挺心疼的，不敢去看。 嗯 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您看了相关的比赛的话，能够被运动员的这样的一种努力所震撼得到。当然了，刚才提到奥运会和残奥会关注的这个视角，康乐觉得，这个视角肯定会有很大的一个不同。 嗯， 在奥运会上追求可能是更高、更快、更强这样的一种竞技的理念啊，大家关注很多的是成绩上的体现，但是在残奥会当中，有可能视角会大大的转变为关注到这个奥林匹克精神，包括一种所谓的人文关怀呀。 嗯，是的，康乐说的太对了，给你点赞啊。那这会儿呢，微博和微信上很多朋友的都在跟我们分享各自的一些，包括看完这个残奥会的一些观感啊。当然了，今天这个话题呢，就是从残奥会说起，也说一说您生活当中曾经激励过您的人。 对， 当然了，我觉得这个我们把对象变一下，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哈，去激励过一些人，这毕竟是双向的嘛，对不对？ 没错 ，如果大家有过这样的经历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微博和微信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是，而且有很多的歌曲、影视剧、电影都是曾经出现了很多这种激励人的经典的形象啊，包括旋律，大家可以想一想，真的我们生活当中不可能会缺少激励这两个字啊，因为人们的生活总会遇到种种的困难，遇到种种的波折，缺少了激励的话，好像就缺少了身后给你推一把的那个人，那种助力，那可能作为每一个人都是难以前行的，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了，我小时候有一首歌曲非常的流行，而且非常的激励人， 是不是水手？ 被你猜到了。 哎呀，我跟你说，咱俩真是想一块儿去了，因为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郑智化他就是一位肢残人士嘛，他当时那个 MV 我还记得呢，他拄着拐然后唱那首歌，就那个情景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是， 水手相信也是激励了一代人哈。 没错，而且我看过很多个故事，包括之后有很多所谓成功的老板，听到水手，就是在他们成功之后，然后给这个企业开年会的时候，必须要点一首水手，就能够回忆起他当年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听着这首歌激励了他呀。 哎，说王志辉也说了，郑智化的水手必须要听一听。 感觉像父亲的责骂，母亲的哭泣，永远难忘记。年少的我喜欢一个人在海边，卷起裤管，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总是幻想海洋的尽头有另一个世界，总是以为勇敢的水手是真正的男儿，总是一副弱不禁风闹钟的样子，在受人欺负的时候总是听见水手说，他说风雨中这 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长大以后为了理想而努力，渐渐地忽略了父亲母亲和故乡的消息。如今的我生活就像在演戏，说着言不由衷的话，戴着伪善的面具，总是拿着微不足道的成就来骗自己，总是莫名其妙感到一阵的空虚，总是靠一点酒精的麻醉才能够睡去，在半睡半醒之间仿佛又听见水手说。他说风 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确实这首政治化的歌曲真的是励志歌曲当中，我看过一个排行榜，好像每个榜单前十位都有这首水手。 嗯，没错。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学生时代的时候啊，比如说张海迪的故事曾经也是在一段时间里边激励过我们。还有核桃也说赖宁，还记得那天我们俩上节目的时候还说到过赖宁呢。 嗯， 那会儿学校的这个墙上总是会贴着他的照片哈，用来激励小学生时代的我们。 是，当然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当中，这个说说生活当中曾经激励过你的人，尤其我们关注了残奥会当中呢用嘴打乒乓球的运动员，包括很多感人这样的一个画面的出现。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残障人士对于生活的这种热爱，这种不放弃坚持到底的精神，真的能够激励很多人。刚才有朋友提到了张海迪啊，他也是我们从小的时候就非常熟知的一位榜样了。因为张海迪是因为这个脊髓的血管瘤导致的这高位截瘫，那在残酷的这种命运的挑战面前呢，他其实没有沮丧，没有沉沦下去，而是非常的顽强，与疾病做斗争，还自学了大学英语，包括日语、德语，我记得啊，他都是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的研究生的相关的课程。而且张海迪是怀着一种信念，就是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所以说呢，他也是用他自己的这样的切实的言行，回答了亿万青年非常关心的这种人生观、价值观等等的问题，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激励了一代人啊。 嗯，是的。在那个时代，就是其实每一代激励过我们的人啊，这形象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现在进入到我们一个比如说80后90后成为社会中坚力量这么一个时代当中啊，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呢，我认为我个人的感觉是不太愿意把自己脆弱的一面展现给别人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又提出了一个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我们不光是需要别人的激励，往往呢也需要自我激励这个问题哈。也想听一听大家在聊到激励这个话题的时候，除了有别人对我们的激励，自己是不是在一些黑暗的时刻也曾经激励过自己呢？如果有这样的一些故事，也可以通过微博和微信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对，还有听听 FM 都可以跟夏蒙康乐来交流。莫小瑞说了，他曾经为了一个姑娘放弃了高考一道15分的大题，括号这题他是会的啊，就是为了 跟那姑娘考一大学。 是啊， 后来上一大学了吗？ 结果那姑娘超水平发挥，她 姑娘上了北大。 对啊，然后她上了其他的学校了。那这个，而且我觉得是这种考量的话，80%会后悔，90%会后悔啊，因为在高中那一会儿的那个感情跟大学以后的这种感情，它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感觉。 最后还是没在一块儿是吧？ 是，反正得为自己的选择而负责任。当然这个也算是在某种程度上激励了他当时的这样一种选择吧。 追梦赤子心，前两天我们也放过这首歌啊，其实这首歌旋律一出来也是挺鼓舞人心的。 对啊，所谓的追梦包括激励人，它都是一个最纯粹的这样的一种感情，赤子之心嘛。何为赤子之心？就是你内心当中生命最原始的那样的一种冲动，就是为了挑战 啊，为了这个战胜所谓的身体上边，包括这个残奥会当中啊，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啊，就是一定要战胜它。我突然又想起了科比的这个曼巴精神， 嗯， 啊，也是有这样的一种不服输的劲儿啊。 你说说，咱俩这一段时间以来这个话题啊，总是能一个套一个的啊。我又换了名字，说昨天我看了一个网上的一个这个综艺节目啊，有一个残疾小哥，他这个吐槽的水平太逗了，又好笑又激励人，又对如何对待残疾人去做了一个阐述，满满的正能量哈。你说这个小哥我也知道，他水平太高了，而且他最打动我的呢，不是说他如何去战胜身体上的一些不方便，我觉得他最打动我的是他如何正向的去面对内心的那个脆弱的自己。我们知道，就是当你身体有些不舒服的时候啊，你往往其实不太想去见任何人的， 是 你甚至不想直面自己内心本身的一种想法。 嗯， 但是能够在这种困境当中、黑暗当中去看清楚自己，并且呢，把自己的这种内心的负能量给释放出来，去找回内心的阳光，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厉害的。 没错，而且在残奥会上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残障人士。他们的内心其实是非常的完整的， 非常强大啊。 对，经过了种种的考验之后，内心很强大，能够应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啊，这个内心真的是值得很多人去学习的一件事儿。 嗯嗯嗯。 当然，这边也看到了肖佩里，他说了，因为喜欢一位身材很好的女孩，所以也激励他。也是健身啊，什么塑形。后来说他俩还真的在一块儿了啊，现在分手了啊，因为他说他喜欢另外的一个，这个身材更好的人。 哎呦喂，行吧，你这叫啥？海王？ 这个叫 海狗。 见一个爱一个是吗？ 嗯。 当然了，在爱情方面也是有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激励。比如说你喜欢了某一位男生或女生。他特别的优秀，然后你会感觉比如说自己不是那么优秀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各种各样激励自己是吧， 嗯， 我得多么多么努力啊，找一个好的工作啊，包括这个身材练得好好的等等等等吧。爱情在某方面是一个最好的催化剂和激励的方式了。 嗯，我是曼联这位朋友也说，咱们看见残疾人也要去看见一个帮一个。说到这个话题，我想起来之前跟咱们台的记者小鱼还聊过这个残奥会的事儿呢，因为他在这个筹办冬奥会的过程当中，他主要是采访冬残奥会这个部分的。他就跟我说过一个，他说他有一次去采访一个残奥会的运动员 啊， 然后呢，他就觉得，哎，我应该去帮助人家，我应该去，怎么说，迁就人家。 是。 于是呢，他一见到对方就想要去扶对方，结果引发人的这个不满意了。其实很多人啊，他不希望被差别对待的，他希望你是如何对待你的朋友的，你就如何对待我。不需要这种不平等的对待。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给我们提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呢？ 没错，就是相互之间平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就我不是弱者，你不用拿一个弱者的眼光来看我。 对啊，就是残障人士，他们希望，其实内心上里边是希望跟大家都是一样的，尽管肢体上有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残障，但是内心上面绝对是平等的。当然这边也看到了好多朋友提到汪峰的歌好像也挺励志的啊，前两天都给大家放过了。各位可以继续在微博、微信和听听 FM 上边跟夏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来聊一聊生活当中曾经激励过你的人或者是相关的形象。接下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进入资讯部分，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疫情防控的态势。截止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0点，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的确诊病例2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无新增的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那当天新增治愈出院的病例呢是104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3119人，重症病例和前一天保持一样。 秋季学期开学在即，近期全国多地部署开学的防疫相关工作。浙江、甘肃、海南、海口等相关地方明确表示，接种新冠疫苗不作为学生开学返校的强制性条件。不过，一些地方的个别学校仍然要求将接种记录作为开学返校的相关凭证。 那截止到昨天，北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3869.56万剂次，其中呢12到17岁人群累计接种了84.11万剂次，累计接种2110.18万人，其中1869.8万人完成了全程的接种。全市18岁以上常住人口全程接种率已经达到了94.93%。 从今天开始，地铁环球度假区站开通试运营，乘坐地铁前往环球度假区是非常的方便。出站之后只需步行约700米就可到达园区的大门。一般的地铁站台只有12米宽，而环球度假区站的站台宽度是达到了16米，多出来的4米可以容纳更多的乘客排队候车。据了解，地铁环球度假区站是北京第一座拥有大型拱形钢结构种植屋面的交通建筑。为了不破坏环球度假区的整体建筑风格，地铁站的整体设计理念是借鉴了中国写意山水的意蕴，通过地景式建筑的方式将地铁站融入到了环境当中。目前环球影城度假区仅对受邀的游客开放，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想要购票前往的普通游客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呀。 那随着今天北京地铁环球度假区站投入使用，北京环球度假区交通出行服务呢也日渐完善。逐步完善的交通配套包括了连接火车站机场的两条地铁线路，直通以及围绕北京市区的两条高速公路，方便本地游客出行的两条公交线路，以及可以容纳万余车辆同时停车的停车设施，将为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到访游客提供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那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两条地铁加两条高速加两条公交线路再加10000个停车位。 而受到开学在即和网红餐厅频出食品安全问题的相关影响，北京市场监管部门近期开展随机查餐厅的专项行动，将目标锁定为校园周边餐厅和网红餐厅。随机查餐厅行动将会贯穿全年，网红餐厅和美食城是检查的重点区域。针对投诉举报的热点和市民关注的网红餐厅，也会加大随机检查的力度，重点检查后厨环境卫生、进货查验、人员健康管理、餐具清洗消毒等涉及食品安全的关键环节。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火情。今天上午的10:46，北京市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说，位于朝阳区安定门外小关北里3号院内一个在建施工工地有起火冒烟的警情，迅速调集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亚运村、奥运村、太阳宫、大屯等4个消防救援站、17部消防车、72名指战员到场处置。支队全勤指挥部呢随后也派出行动。经核实，现场是该建筑工地8号楼顶层防水建筑材料起火，11:12现场火灭，过火面积呢达到了10平方米，目前没有人员被困伤亡。 另外，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定在9月2号到9月7号在北京举办。为保障会展活动顺利进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期间将对国家会议中心、首钢园区周边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的措施，包括9月3号到9月7号每天8点到18点，朝阳区天辰东路由国家体育场北路与天辰东路交叉口至大屯路与天辰东路交叉口，还有天辰西路由国家体育场北路与天辰西路交叉口至大屯路与天辰西路交叉口，另外还有的是国家体育场北路由湖景东路与国家体育场北路交叉口至北辰西路与国家体育场北路交叉口，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途经车辆和行人可经北辰东路、北辰西路、科会南路还有北四环路进行绕行。另外9月3号到9月7号每天的8点到22点，石景山区的石景山路北侧辅路，包括北新安路与石景山路交叉口向西第一个红绿灯处到新首钢大桥桥下，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 今天税务局曝光了5起虚开增值税发票的骗税案件，并且透露呢，针对个别隐瞒高收入、未如实申报纳税的人员，税务部门将会进行立案调查。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负责人表示，税务部门将会联合有关部门持续加大对 违法行为的常态化打击力度，对重大涉税违法的犯罪案件呢，依法从严查处曝光，并且按照有关规定纳入企业和个人的信用记录，共享至全国信用信息平台，推动建设公平有序的税收营商环境。 今天上午，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吴谢宇故意杀人、诈骗、买卖身份证案件进行一审公开审判，以被告人吴谢宇犯故意杀人罪、诈骗罪、买卖身份证件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罚金为人民币103000元。 那这一时段的资讯最后呢，我们也为大家关注一下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一些问题。今天生态环境部召开了8月例行新闻发布会，海洋生态环境司副司长张志峰就说，气候变化带来的海洋变暖和酸化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重大的生态环境问题。那下一步呢，生态环境部将会试点推动珊瑚礁、贝类等典型海洋生物受海洋酸化影响的长期监测，并且开展生态环境风险评估预警。那哪些海洋生物会受到威胁呢？最近几年我们都知道，全球气候变化导致了海水温度持续的升高，咱们国家近海海表温度呢也呈现了明显的上升势态。海洋升温会引发海平面的上升，加剧海浪灾害，并且会导致赤潮、水母、外来物种入侵等等生态灾害风险提升。另外一方面呢，海平面上升也会加剧海水入侵、土壤盐渍化，还有风暴潮等等海洋灾难，包括这个海洋带的红树林等宝贵的海洋生态系统受到破坏，引起滨海湿地退化和这个生态环境的演变，威胁海岸带这个生态安全和老百姓生活生产的安全。那在海洋酸化方面呢，海洋作为地球最大的一个碳汇，吸收二氧化碳，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导致海水的 pH 值持续的降低，从而引发海洋的酸化。有科学研究就表明，目前全球表层海水 pH 值较工业革命前下降了约0.1，虽然这个0.1啊看起来变化不是很大，但是对 pH 值来说呢，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并且海水酸化的趋势呢还在进一步的持续。最近几年，我国相关的海域也展开了试点监测工作，目前监测结果表明，渤海、黄海部分海域的底层海水酸化现象已经比较明显了。海洋酸化现象的一个加剧可以会导致损伤诸如贝类呀、还有甲壳类以及珊瑚类海洋生物形成钙质骨骼和外壳的能力，进而影响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所以说保护环境从你我做起。来看看大家的在第一时段精彩的留言。燕林这边分享了一张非常漂亮的大北京的蓝天白云，有多美呀、 故宫角楼拍的，太漂亮了。 是、 我觉得像这样的照片啊，其实没有任何文字，但是也足够激励我们对于生态、对于环境要加倍的爱护。 是，这也是所谓的一种激励、通过这么美好的一张图片，让大家感受到了美好的环境对人类是多么的重要啊。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聊一聊生活当中曾经激励过你的人或形象、或者什么激励过您呢？您都可以跟夏蒙康乐进行互动交流。为什么说激励这件事儿？因为在残奥会当中，我们看到很多运动员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人啊，包括埃及的一位运动员用嘴来打乒乓球，真的能够激励到我们啊。 是。还有张翔这位朋友就说，我也是看那个脱口秀那节目哈，小佳，特别同意那句话，他就说大家都有病，只是有些人的病呢更明显一点儿。也是看了那位残疾朋友的脱口秀之后备受鼓舞啊。 是，说望之辉他也说了，国安的队歌好像就挺激励的、有时间给您再放一遍啊、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不同的契合今天主题的歌曲。第一时段刚才给您放了是这个郑智化的水手，风雨中那些痛算什么，大家相信会唱的也跟着一起合唱了。这边还有朋友8216他说了、这个在国外留学的时候他就健身塑形非常好啊，每当做完无氧运动去海边跑步的时候，经常有这女同学喊她的英文的名字，当时感觉就像吃了士力架一样，身材好啊，就身材好，别人投以羡慕的目光或者赞美你，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种激励。 对，就人吧，他是需要不断的去进行激励的，因为坦白说咱们都有惰性哈，就平淡的日子过久了之后呢，你就想继续的平淡下去，这个时候呢，如果经常有人出现去不断的鼓励你，激励你，你反而会让自己的生活越变越好。 对，包括动物其实也是，养鱼都知道，包括这个我只是吃的那种鱼啊， 嗨， 啊，不是说那个观赏的鱼，吃的 带鱼， 就是吃的鱼啊，在这个鱼缸里边，这商家他会。放一只好像这个鱼的这种克星的这种鱼，然后这些鱼它就会受到激励，开始游起来， 使自己肉质的这个 鲜美啊，对，然后这个鱼的成活率肯定也会更高啊，所以这个在整个的这个世界范围之内，无论是人还是动物，其实都是需要各种各样的激励的。 没错，这也就是很多好像现在很多这个企业里边都有叫这个叫激励机制哈。 对， 就是如何去刺激员工不断的发挥内在潜力，不断的为企业，其实也是为自己创造更好的价值嘛。 是啊，这个就是指的是企业不只要靠这个人的所谓的人才。人才很多，但是你没有很好的激励的机制，可能到一个企业的话，这发展也不会特别的好。尤其是现代的企业都非常讲究激励。你比如说一旦达到这利润的多少多少分成 会给，有奖金 对 呀， 奖金又分成， 对，现在包括一些这个企业还会员工来了之后有 股权 分配呀等等，所以这个确实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激励作用啊，这是最现实的激励方法了。 对钱是很好的一个激励的手段。当然在精神层面上，这边6645也提到了，如果他累了的时候看一场国安或首钢的比赛他就会有激励的感觉。看不到呢就看看夺冠的视频，心里仿佛会感到舒坦很多。但是您别看那些赌心的比赛啊。 没错没错，天马行空，马到成功，有您这名字就已经够激励人的了。他说足球马拉多纳，篮球的科比，排球的郎平，百米跑道上的博尔特，还有跨栏赛场上的刘翔，泳池里的菲尔普斯，他们的故事太多太感动了，都会起到激励自我的作用。 突然想到了国足的比赛也有激励的作用。大家可以没事去看一看，尽管是关键比赛输多赢少，总在这个关键时刻掉链子，但是大家想一想，国足这算不算上是屡败屡战啊？输的很多。 被你这么一说，也有了一个正面的形象啊。 对呀，你想他一直是能够这个挺下来啊，包括承受着很多球迷，甚至有些人不是球迷，国足一旦输比赛了也开始喷啊，就以至于有的人把国足比喻成了所谓的这个网上的垃圾桶，大家都愿意往里边吐几口痰。所以我觉得国足在这个层面上是一个逆向的激励这一点其实也是做得挺不错的 是，但是也呼吁大家，就是喷国足喷球员也就喷了，这人家人就咱还是尊重哈。 而且要喷的有点技术含量，比如这个球他踢的怎么怎么着，千万别进行人身攻击呀。 赵军也说了，看看我们家小妞就很激励呀，发了一他闺女的照片。有的时候就是家长一看到孩子吧，你就觉得外边再不痛快的事儿我都可以抛诸脑后。 没错，就感觉生活更加有了奔头，这也是一种所谓的激励。我们今天的话题聊一聊生活当中曾经激励过您的人或者相关的形象什么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发给夏萌和康乐，我们会读一些非常精彩的留言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上边，欢迎跟我们互动交流。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第二时段再回来啊。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 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问号，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3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嗯，大家晚上好，晚高峰愉快，我是夏萌。 这个电乐、 哎呦，我就想我想说呢，这个你就感觉自己走路带风啊。 是这个电乐是著名的电影 Killing Bill 里边的主题曲， 杀死比尔。 对，这个电影讲的是什么？主人公实现了公平正义，在最后啊，他用他的这个方式啊，当然这种所谓的复仇电影往往也是给人看到一种激励。 嗯， 自带 画面感的 BGM， 对，大家听听这个音乐啊，感受一下。好，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聊一聊生活当中曾经激励过你的人或者是相关的形象。 嗯，哎，其实作为这个球迷啊，是不是只要自己热爱的这支球队成绩好，或者总能够在赛场当中展现出自己的特色特点，就是对于球迷最好的一种激励呢？ 啊，你说的是？ 因为我看有人说啊，核桃问赵军说，你应该讲讲申花怎么激励你的。那同样，咱们也得说一说国安是怎么激励我们的嘛？ 啊，往往这个你喜欢的球队比得很烂，也能激励你。 激励我不行，我得看下去。 啊，激励你心理上的反弹。说我必须得把谁谁谁给批评的下课了。 嗯， 啊，申花那边不就已经下课了吗？早已经下课了。康熙大帝是吧？就是被申花球迷给喷的，这算是一种激励。 嗯，6645说，我看国安首钢的比赛很少觉得堵心，看自己的队员在场上比赛就很高兴，有失误呢，其实我也很少生气。当然了，这个裁判误判除外哈。但也有跟咱们队员的这个有关系的，所以一般来说呢，这个只要是看自己家球队比赛，都觉得挺高兴的。 嗯，当然球队当中呢，这个激励，我觉得啊，就教练需要激励队员，俱乐部有时候也需要激励队员，就不能总批评，他需要一个正向的引导。 可是我觉得这现在中超的这些球员激励的还少吗？早几年这赢球奖金什么的 啊，那是 对吧？ 奖金上边可能都已经麻木了，就是更多是在荣誉上边能不能给队员们带来更多的一种激励啊。再有一个我觉得就是中国的足球运动员应该更多有这个职业性，就是你拿这么多钱啊，别以为挣到兜里了，这银行卡充实了，但是你的球技到底奉献了多少啊？你包括这国家队打比赛总出不了线啊，在全国球迷这儿是交代不过去的呀。 嗯，说往之辉说，激励过我的也小的时候看过一个好看的动画片叫《草原英雄小姐妹》，哎呦，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里边有个台词说，看看我的大冰坨子啊，鞋里边全是冰块 啊，这大概说什么的那个 草原英雄小姐妹， 我有点忘了， 就俩小姐妹在草原上冒着大风大雪，这个保护公家财产的这么一个故事。 嗯， 保护牛羊的这么一个故事。 是当然说起了这个形象包括激励你的人，张翔798说了是这个运动员桑兰。 嗯，是的。 另外还有朋友我看没有提到的，但是我一说这个激励过我的人我就想起来了，小时候也是初中那会儿吧，在课本里就有他的故事，是海伦凯勒。 嗯，就说这个张海迪阿姨就是看了海伦凯勒的故事，从而也受了一定启发嘛。 嗯，海伦凯勒的故事给您回述一下。这个7岁的时候呢，他的家人是给他请了一位家庭教师，这就是影响海伦凯勒一生的导师安妮沙利文。沙利文女士在她的辛苦的指导之下，海伦凯勒用手触摸学会了手语，然后摸点字卡学会了读书，后来用手摸别人的嘴唇学会了说话， 海伦凯勒就是在这样的黑暗又寂寞的世界里自强不息，用顽强的毅力来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当然是成就很大呀。1898年那一会儿，他就考入了哈佛大学附属剑桥女子学校，1900年的秋天又考进了哈佛大学的雷迪克里夫学院，成了为了一位掌握英法德拉丁希腊五种文字的著名的作家还有教育家。而且呢，他是走遍了全世界为盲人的学校来募集资金，把他一生都是献给了盲人福利和教育事业。而且他的这样的一种终生的事迹也是传遍了全世界，激励了全世界的人民。 志宏春秋说，最激励人的时候肯定是当国歌响起时，国旗升起时，此时此刻每一位中国人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哎，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每当到一届大赛会的时候，就像奥运会啊、亚运会等等这种综合性赛事的时候，就是一次最好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机会嘛。包括今年七一的时候，咱们建党百年的这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庆祝大会，其实我觉得当时习近平主席的那段讲话也是激励了我们啊。 是，我们讲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刚才提到了海伦凯勒，还有朋友回复啊，这应该是快乐的小男孩他说的，他知道一件关于海伦凯勒的事迹，据说是在哈佛大学读书的一个博士生。当时听到了这个海伦凯勒就不服气啊，说得跟他比试比试。结果在严格的时间规定和这个教员的监督之下，他们进行了三轮比赛，这个结果就是博士生输了啊。而这位博士生摘下了博士帽，恭恭敬敬地戴在了海伦凯勒的头上，表达对他的一种敬佩与尊敬啊。所以这个相关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啊，能够展现出残障人士这种不服输的精神。好，这边还看到了大家还有提到的啊，泰达球迷说，这是更爱国安。他说，看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是很激励人的啊。好多现在的名人都看过，讲的是保尔·柯察金，那也是我在， 那也是我们 初中吧， 小学时候的课外读本里边必读的嘛。 初中好像教材里边就有这个故事 啊， 是。 啊，还有小小强说，哎，贝贝啊，只有羊群没有牛啊，是的，是的，草原上的羊群。我是曼联说，变形金刚里边也有这首音乐啊，就是大黄蜂变成新车车的时候啊，这个曲子就响起来了。 是刚才那曲子吗？ 啊，杀死比尔的。 啊。好，这边还有朋友，我看到了，提到电视剧也能够激励人的， 有很多。 6645说了，《大宅门》里的这白七爷，也挺激励人的。 白敬琦吧，是叫。 对。 嗯。 但是他家的老太太是演得非常的好，斯琴高娃。 嗯嗯嗯。哎，我看大家这么多这个留言啊，都是看了什么，听了什么，别人说了什么，别人做了什么，激励到咱们自己的哈。嗯，有没有咱们自己做了一些什么，在不经意间激励了别人的？哎，这样的故事有没有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博和微信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哈。 嗯，当然了，说起了这种激励，有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种无形的。 嗯，对。 比如说， 不经意之间的。 是的，比如说你帮助了谁，你好像也不是说特意的想去帮谁，但是在那个人看来，你其实已经深深的影响他未来发展的一个轨迹，就是所谓的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我认为这个是帮助人、激励人的一个最高境界。你不是为了求他的什么回报，不是为了帮他而帮他，不是为了激励他而激励他，反而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就是这样的故事有没有呢？大家也可以来告诉我们。还有有些朋友看这个残奥会啊，说往往都不太敢看，因为越看越心疼。其实我们在心疼之余呢，也可以向他们学习这种不服输的拼搏精神。 对，我把刚才所谓的那种不经意间就激励别人的这种行为，我做一个比喻啊，叫做隐形的翅膀啊。 哎呀，你这好厉害呀！现在一首歌又给你带出来了。 上也不闪泪光。 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期望。我终于看到梦想都开放，追逐的年轻过剩多嘹亮。我终于好像平静里我不开放， 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 的确啊，这种激励有的时候真的就像是隐形的翅膀一样，让你越飞越高，有的时候会感觉不到是谁在帮助着你啊，但这个仿佛就是激励的一种最高境界了。 嗯，我觉得这首歌唱的可能是自我激励吧。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我得告诉我自己，我有这个能力啊，我可以飞起来。核桃，你答对了一个字，张含韵， 这是 张韶涵啊，答对了一个字，嗯， 韶涵唱的， 嗯。 我看见 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种激励的感觉能够在晚高峰的时段让大家都有这样的一种正向的这种激励啊，就像我们看到这残奥会当中的运动员给我们那种难忘的感觉一样啊，时刻激励着每一个人，生活每一天都是元气满满的感觉。各位可以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跟夏蒙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继续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进入第二时段的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体育方面的消息。经过9个小时左右的漫长飞行，搭载着中国男足代表团一行的卡塔尔航空公司包机，在当地时间26号凌晨的5:12左右飞抵多哈的哈马德国际机场。据了解，代表团登机之前呢，就已经接到通知，全队呢是去酒店接受核酸检测，那也就大幅度的缩减了他们在机场的时间。中国男足呢，在当地时间25号晚间10点离开位于上海的驻地酒店，并且呢，在当地时间凌晨的零点三十五分起飞前往多哈。据了解，受到天气的影响呢，这个起飞的时间是延迟了将近1个小时之后。当然了，整趟的航程都是非常顺利的。由于飞机上的高级舱位有限，主教练李铁呢依然是将自己的公务舱给了队员。不过由于国足这一次去多哈坐的是包机，全员呢差不多有不到80人，所以即便是大多数人被安排在了经济舱，但这个空间都还是非常的充裕的。经过9个多小时的飞行，他们也是抵达到了多哈，全程呢都必须要在气泡式的防疫闭环当中进行的。值得注意的就是，在起飞之前，代表队成员就接到了通知，他们这一次的核酸检测都是去酒店进行的，因此呢就不用在机场逗留那么长的时间了。由此也不难看出，中国足协国足备战保障组前期的工作做得还是非常细致和到位的。据了解，全队进驻酒店之后呢，并且落实各项防疫检测之后，可能会利用很少的时间去进行早餐，随后呢就回到各自的房间休息。国足教练组呢也会根据场地安排等实际情况落实具体的训练计划。如果首练可以安排在晚上傍晚的话，那么球队很有可能从26号晚间才开始正式训练。 另外关注一下篮球的部分，据国内媒体报道，参与新疆男篮和周琦续约纠纷的知情人士表示，虽然不了解周琦和新疆男篮续约的全部内情，但是他相信周琦一心想要获得自由身并且换个环境，这是其谋求仲裁的原因之一。休赛期至今，周琦一直没有接受新疆男篮的续约合同，而且向 CBA 联盟发起了仲裁。 本月 CBA 联盟是驳回了周琦的申诉，不过后者并不认可并再次上诉，目前这件事已经进入到了中国篮协的仲裁程序当中啊。 再来看一看林书豪最近的情况。最近呢，他说如果新赛季 CBA 能够有外援，那么他将加盟北京首钢。之前林书豪从旧金山飞回中国的时候呢，感染了新冠，他在上海接受治疗并且逐渐的康复。那在这之前呢，他也曾表示说身体上的症状基本消失了。每周三在和网友互动的时候呢，林书豪也说自己很想念美食，因为他这三周呢只能吃医院的食物啊，不过不能吃其他任何的食物。林书豪在医院治疗期间呢，体重是有所下降的。他说呢，现在还不知道自己体重具体是多少，但肯定比之前要轻了一些。不过也提醒大家不要担心他，之后呢会去进行恢复的。同时，林书豪还透露他在隔离与治疗期间带了大量的书籍，而且从读书当中找到了很多乐趣。咱们外界关注的就是林书豪有重返 NBA 的计划吗？林书豪说此前呢，他是参加了发展联盟的比赛，为的就是能够重返 NBA， 但对于他来说现在要去想的地方呢，可能在那儿终究会去找到答案的。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要了解 CBA 在新赛季是否会去使用外援，如果使用的话呢，他也会铁定加盟北京首钢的。这对于首钢球迷来说呢，肯定是一件好事。 当然根据之前的留言呢，新赛季 CBA 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无法恢复主客场制，所以大概率继续是赛会制，但是目前还是无法确定到底是有没有外援还是全华班的这个情况。首先因为疫情的原因，外援的选材、签证和入境程序都非常复杂，这对一些俱乐部无疑是一种考验。另外，使用外援会加剧疫情传播的风险，那最后暂时不使用外援能够让各俱乐部的支出压力减轻很多，每家俱乐部单赛季将会至少节约3000万元这个确实很多俱乐部在算这个经济账啊。 好，我们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社会新闻。今天上午的9点，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宣判吴谢宇弑母案。法院宣判被告人吴谢宇犯故意杀人罪、诈骗罪、买卖身份证罪，数罪并罚，并且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处罚罚金人民币103000元。 另外关注生活方面的消息，有媒体报道称，随着中秋国庆的双节来临，茅台酒厂已经出台多条举措平抑酒价的疯涨，来维护正常的市场价格体系，包含严格执行3%、加大零售比例、加强服务和氛围营造以及防疫工作等4项工作。以北京为例，8月25号，茅台酒的市场价格已经回落到了每瓶2800元附近，下行了约200块钱。不管是监管约谈还是茅台的多种举措，其背后呢，规范行业的发展、打击投机资本与无序涨价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相关机构普遍认为，虽然白酒行业短期的政策风险和悲观情绪仍然存在，但是经过了行业的规范和整顿之后，白酒行业将缩短无序发展的周期，未来将会迎来长期的发展机遇。 昨天晚间，驻加拿大大使丛培武和孟晚舟女士通电话，表达了亲切的慰问。丛大使表示，在你被加拿大任意扣押1000天之际，已经表示深切同情和慰问。我们对加方错误行径予以严厉的谴责。我要强调，中国政府坚决维护中国公民和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任何试图霸凌、欺压中国人民的行径都必将遭到痛击。我们也将继续敦促加方正视自身严重错误，正视有关事件的政治性质，正视中方严正立场，正视14亿多中国人民的强大民意，尽早做出将你释放的正确判断。请你坚定相信，保重身体，我们期待着你早日平安回家。 另外关注国际方面，纽约时报当地时间8月25号采访了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在采访中，穆贾希德否认了关于塔利班一直在搜查曾经为美军工作的人的这个指控，称他们在阿富汗会很安全。另外，穆贾希德也证实塔利班将会禁止在公共场合播放音乐。他说，音乐在伊斯兰教当中是被禁止的，但是我们希望能够说服人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情，而不是对他们施加压力。据报道称，穆贾希德被认为有可能会成为未来政府的信息和文化部长。43岁的穆贾希德是精通普什图语和达里语， 另外呢，他也是一位这个宗教学者，是曾经毕业于巴基斯坦著名的哈卡尼亚的宗教学校的伊斯兰法学的相关专业。好的，这一时段的资讯为您奉献到这里，我们再回到话题的讨论。刚才说到了周琦的事儿，这几天都在讨论周琦，唯有战斗也说了，周琦要是再不签，那就恐怕是赛季报销了吧。 没错，我们稍后在第三时段呢，也会对周琦和新疆俱乐部的双方之间的矛盾啊，去进行一个详细的梳理。到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继续去聊这件事儿。 对，当然周琦，我觉得他就是铁下心来了啊，他因为已经跟各种各样的人肯定都聊过了，包括他的经纪人虽然啊，还有他的父母肯定都已经商议好了。那这样的一个举措，就是把压力把这个球踢到了新疆俱乐部这边，看看你怎么来接招了。 当然了，如果自己内心没有底的话，就是说如果现在他内心没有下尖的话呢，他这个做法也确实挺冒险的。这个球不光是踢给了新疆，也是踢给了中国篮协。 对呀，如果说周琦在新赛季无球可打的话，那中国篮协肯定得掂量掂量了。这是国家队的主力的中锋啊，他没球可打，那中国男篮肯定要受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个应该也算是周琦的某种砝码吧。 有朋友在提醒我们说，现在海淀区有些地方已经下雨了啊。我们在建外大街这边看呢，也是风雨欲来，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有点要下雨的这个前兆了。提醒大家，如果您现在在路上的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是，风雨欲来，赶紧回家吧。这个大家 收衣服。 好像没有下呀，这个建外大街附近现在没有打伞的人啊。但是大家，如果您在回家的路上呢，赶紧回家，这个下雨的很有可能马上就会发生这件事啊。晨晨也说了，大钟寺附近已经是风雨交加了，看来北边现在是先下上了啊。798他说了，打球骨气不行，但是谈合同怎么就这么的硬气呀？ 这就是他的脾气啊。 但是确实他这个我还是某种程度能理解周琦的啊，他我觉得有可能在钱上边没有以前的那么的被满足了， 就是要钱。 对， 要这个最实在的激励。 是，而且他在新疆打球呢，这些年可能他也是感觉打够了啊，真的想换一个城市啊，比如说一些大的城市啊，或者他离家比较近的城市啊，这有可能是周琦的一个真实的想法。 还有朋友在惦记说来不来首钢呢？我觉得还是别来了吧，来了麻烦也来了。 但是周琦呀，皇帝女儿不愁嫁啊，就是他如果离开新疆队了，肯定很多球队都想要争抢他呢。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聊一聊生活当中曾经激励过你的人或者形象是什么。这边看到了第一时段、第二时段，好多朋友都谈到了很多经典的形象啊，人物我们都聊到了，包括一些影视剧啊，其中一些形象也是挺激励人的啊。这边看到了雨后有彩虹，他说了他看过一个电视剧叫《越狱》啊，说那个里边的这个主人公啊 ，Michael Scofield 的，就是挺有激励的这个相关作用的。大家在下一时段第三时段，欢迎在微博微信继续跟夏蒙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再回来。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目前雷雨大部队已经退败，只有部分地区依然会有一些小阵雨出现。今天傍晚西部北部就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请大家注意防雨。 虽然早晚秋意渐显，但是中午还是偏热的，因此提醒大家明天白天还是要注意补水防晒。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温度29度，明天紫外线照射强度强，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防护，适合穿薄短袖类的服装，但是提醒大家早晚还是应当多添一些衣服。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0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晚高峰的2个小时时间里呢，和大家去讨论关于激励的事情啊。我们看了这个东京残奥会的一些比赛之后呢，被残疾人运动员带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所感动。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被哪些人、哪些事激励过？或者说呢，我们有没有在生活当中曾经激励过别人呢？ 是。我们在前一小时谈到了这张海迪、海伦凯勒等等都激励过我们，但是有一些大家为什么没有提到呢？比如说这个人，他就是斯蒂芬霍金 啊。我刚刚想说霍金呢，可是我又想了一下，为什么不提他呢？就我一直没把他当成一个人看。 他是 不是那个意思、啊、我一直把他奉承是神去看， 智商太高了、 智商太高了。就他那些想法，他的著作，他提出的一些理论，我觉得都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够去想到的，更加不是一个、像他这个状态的人能够完成的。所以我觉得他不是人，他是神。 当然他非常的激励人 啊，那肯定的。 对，1942年出生的霍金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有成就的这个理论物理学家之一啊。他著作就是《时间简史》，据说已经是销售了超过2000万册了，这是正版的，加上盗版的呢，估计可能1亿册左右了吧。而且翻译成了35种语言。虽然是受到疾病的影响，严重的束缚了他的行动，但是并没有阻止他的大脑啊。他的大脑真的这个思维可以游遍全宇宙、啊、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他是这个宇宙和地球连接的一个使者。就是他离开我们之后啊，他一定不是说就消失在这个地球之上了，而是他可能去到了太空里，遨游太空了，然后他会用另外一种形式吧，再回到地球去给我们去进行一些，比如说科技上的革新啊等等一系列吧，挺科幻的。 是有时间大家再翻一翻手边的这本时间简史、看一看能不能看懂啊。我这第一遍是没怎么看懂，就放那儿了。 你得看个3-4遍之后吧。 对，尤其是这有一些物理学的专有的名词、确实需要你一边翻这个书一边去查相关的字典才行。 招这位朋友说一堵车我有点赞啊，但是也要提醒您要注意安全驾驶哈。 是，大家在听听 FM 上边一说起这个点这个事儿啊，这个听听 FM 上边有点赞这个功能，大家也给我们点点热度吧。 嗯 啊，虽然可能也不代表什么，但是您把这热度点上来了，就可以提醒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到我们的金戈铁马节目。当然还有一个人我还得提， 你再说说， 这也是大家都为什么没说出来呢？命运交响曲，当当当当， 贝多芬，当当当当， 对 呀， 啊，扼住命运喉咙的贝多芬，啊，贝多芬是1770年出生的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了。 嗯， 26岁的时候，贝多芬的听力就是逐渐的消退，直到40多岁的时候，他就完全失聪，听不到了。 嗯， 虽然听力有问题，但是这也没有阻碍他成为历史上最成功的作曲家之一呀。 不是按你这个套路吧，我又想起来一个人，达芬奇。 啊， 哎，他也是，你以为达芬奇只是个画家吗？不是，他是一个万能家，各行各业当中都有达芬奇留下来的遗作。就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些人是不是都是三体人派来的前哨啊？张翔说到了，哎，这些人我觉得他们都是宇宙和地球之间沟通的使者。 啊，有这一个作品很有名，《达芬奇密码》，大家可能也看过啊， 看过， 也是高智商的一个这个影片，包括这样的一个小说， 嗯，诺兰导演的嘛。还有这个，哎，阿昭就说了，达芬奇当年留下的作品和手稿也被后人评价说那是外星人留下的，没错没错。 嗯，是，当然有喜欢历史的朋友，尤其喜欢二战史的朋友，可能也会提到啊，一个人物，这个就是。罗斯福， 嗯， 啊，罗斯福当年这个颤抖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啊，但是却是啊，在二战时期，尤其他跟丘吉尔啊这两个形象都是比较经典的形象啊。看到了这边，应该是快乐天使也提到了说罗斯福啊也是曾经激励过他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啊。 嗯，6645完了，我们现在这个画风被带偏了啊，大家都开始讨论这个穿越者了啊，提到了这个汉朝的王莽。也是一个， 哎， 他是咱们中国历史当中到目前为止算是公认的一个穿越者了吧，他那个年代他提出了很多现在的人才能想起来的一些理念。 嗯，是，你包括埃及金字塔也有吧，这种说得很玄啊，说是不是这个外星的这样的一个文明等等等等的，就看到了。哎，如果哪天大家想聊这种科幻的话题，咱们可以设计一个专门的话题啊。 哎，是的是的，核桃给我们提醒了一个人，周总理。哎呦，这应该算是激励了几代人的伟大人物了哈。 是，这边还有阿昭也提到说，达芬奇当年留下的很多这个作品手稿，有人评价说这是不是外星人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水平啊。其实看到了很多这种所谓的天才或者大艺术家呀、大科学家等等的，他们对于人类的这个激励，我认为不只是在精神层面上，同时好像也让大家看到了一种所谓的这个在行业当中的高水准啊、极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像张翔798提到的，说达芬奇他就是一个极致的这样的一个科学主义者，甚至是啊，所以像夏萌说的，他应该是一个全才。 嗯，他是穿越来的。国安是冠军，是保尔柯察金啊。刚刚康乐也说到了，小时候看这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是深受鼓舞啊。那个时候我记得看完之后，老师还得让写读后感呢。 嗯，对，这边还有小尹博他说了，他的激励他的人是钢琴家郎朗 啊。是的，虽然他这个综艺节目当中的表现吧，有人觉得挺搞笑的，但是你不得不佩服人家成为现有了这样的成就，背后是无数个小时、无数个日夜不停的在弹啊。 对，而且有天赋。 嗯， 就是周杰伦的这个钢琴弹的已经够好的了，但是我看了一个节目，他跟郎朗俩人去弹，就是你就能感觉到一个这个钢琴的爱好者，或者说是钢琴的音乐人 和钢琴家之间的区别， 钢琴大师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区别。当然郎朗参加各种各样的这样的 综艺节目 就是很轻飘飘，随意他就能把这一个乐曲弹的是非常的高级。所以在这样的一种专业的这个领域当中，确实存在很多能激励我们的人，我们都想像他这样成为一个所谓的大家呀。 是的，所以很多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弹钢琴的时候啊，就一定要在这个钢琴这个墙上 或者钢琴台子上，你得摆一个音乐家的照片。 哎呦， 就是弹着弹着抬头看一眼，其实你这辈子我这辈子也成不了那样的人哈。 啊， 但是就得放这么一个照片看着。 我还以为得放一杯水呢，弹到这个极致，这个水都很平的这个状态。 哎、还有水果呢 啊， 还各种各样吃的都放上面，弹着吃着弹着吃着，就最后就啥也没弹出来啊。我就是一反面例子。 我突然想起了一个电影《海上钢琴师》。 嗯。 当时去比琴的这个时候啊，就是在拿一根烟点着了、 哦、 放到这个钢琴这儿， 烟灰不掉下来。 对，不是，它还没点燃、 嗯、 这个烟肯定是不动的啊。然后一曲弹完之后了，拿这个烟到这个琴后边这个弦上边滋一下子就点着了。 哦，这琴弦都给它弹着火了。 对，还没着火、哦、它是 只不过能够到达一个点燃香烟的地步。 哦，哎，有点像那个头文字D里边一杯水放在车上玩漂移，然后水不洒。 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 嗯，还有小苏他爹也说了，这个现在残联的主席张海迪，没错，说到这个激励我们的人，激励一代人的偶像啊，张海迪肯定得算其中之一了。张海迪姐姐，现在小朋友再去学习他的这个故事的话，得叫张海迪阿姨了。 嗯，是，这儿还有曾梦想仗剑走天涯，他说了。他的这个激励他的人啊、是他的一位师兄。 嗯， 因为他的师兄当年是毅然决然的就是考啊，各种考试啊，考了两回考研都没考上啊，第三回终于是考上了北科大啊。他觉得这样的一种经历激励了自己，于是他也是考研，结果第一年就考上了。 嗯，好的，也要恭喜他啊，一次就过。脸皮薄说了，激励我的都是我身边的人，总是能够看到别人身上比自己强的地方。嗯，脸皮薄我也想说，其实这也是你身上的优点，总能发现别人身上的闪光点，其实也是你的优点呀。核桃说，我连棉花都没弹过。您还真别说，让如果现在还有弹棉花这个行业的话，我还真想去学一下。我小时候看这弹棉花的，我觉得就是如有神功，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发的力。 那你是看的这个林青霞主演的《六指神魔》吗？天魔琴， 我就看我们家门口那弹棉花的师傅，就好厉害，好神奇啊！ 是啊，嗯、啊，或者弹指神通，这个弹力都非常的强。 嗯， 尤其是有些朋友说，哎，我这个手长得这么好看，就是弹钢琴的手啊，这么软是吧？能把这个手微到这个程度，像我现在微到这程度， 你也是弹钢琴的手 啊？说弹钢琴的手啊，但是小时候没学钢琴， 嗯，你就是弹棉花的手， 没事儿，心里有弹钢琴的心就行。 嗯，还有朋友说这个，阿昭说谁激励谁呀、啊？考研的那位啊，他受别人的激励，然后一次过了，也成为了激励别人的对象。 对呀、啊，这个张女侠她说了，她就是在高考前的100多天的时候，受到了某位她的这个学长的激励，然后愤然的。当然100多天还管用吗？我不知道啊。 对呀， 还有3个多月的时间，他愤然的各种努力，然后终于考上了理想学校。但是我想说的是，您肯定在这个更早的时间就已经是有很多这个学习上面的长进了， 肯定底子就不差。 对， 然后只是加把劲儿，然后可以冲击一下，拔个高什么的。 是，所以谈到了学习，包括这个平时孩子们在功课方面的这个激励啊，我觉得不只是说家长许诺，哎，你考一个什么成绩，我给你买什么什么的礼物，是吧，夏萌？ 现在不都不支持这样说法了吗？ 是吗？ 我们那个年代不都是爸爸妈妈说，哎，你要是考好了，我带你去哪玩，或者送你个啥啥啥。 对呀、啊。 现在这个教育儿，都不赞成这种方式了。现在就是更希望家长呢用科学的方式去激励孩子的这个内驱力。 嗯，反正 现在这育儿跟我们那个是跟咱们小的时候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啊。但是大家都有自己的方法，都 有 自己认的招、 哎、各自有各自激励的方式。 对、 各自有各自激娃的方法。 是，只要你认这个招，那这个孩子确实他还是要做好对比吧，就是尤其这个孩子的教育上啊、 嗯， 因为你一旦选择了一种教育方式的话，有时候很难回头，或者说改变。 嗯， 它是有的时候是不可逆的这样的一种行为。 没错没错，所以在这里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各位家长，也提醒我自己哈，这个双减政策之下呢，咱们还是得科学激娃。 嗯，另外喜今天开心嘛，他说了，我爱的他很优秀，所以我也要加倍的努力呀、啊。 哎， 因为一个人让自己变得更好，这也是榜样的作用。 Tiffany App 他说了，他第一次在中学考英语考25分，然后激励了自己，这个是全班倒数第一啊。 25总分是 100分。 哦， 考了25分。 好好学一学。 我突然想起来，我当时上高中第一个学期刚上第一个月的时候，就是有点好像不太能够理解数学那方面的啊，因为好多朋友他们都是这个提前准备了或者提前学了，我没有提前去准备和学习啊，所以没有特别好的跟上啊。但是就经过了一次考试之后啊，就感觉自己的在分数上边让我的自尊心很受挫，这时候怎么办？奋起的努力吧。然后结果在第二个学期我终于能够排到全班的前十位了。 可以啊，你是理科生。 我是大综合。 你们分 什么都学。对。 那和我们当时还不太一样的。 是。所以说有的时候这种激励啊，它是在不自觉的一种过程当中，或者说在生活当中很小的一个细节，它会刺激到你的自尊心，包括人人都会有一个不断向上要做更好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心。就是有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是谁激励了你，但是你会看到一个成果啊，你变得越来越好，那说明你就被激励了。这首歌唱的感觉就是好像总会有人帮助到你，但是你不知道到底是谁帮助了你，于是呢你就会怀有一种感激之情然后想要激励更多的人把这样的一种帮助回馈到整个的社会当中去，所以真正的体现到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激励了你，你也激励了我呀。 今天的话题呢就聊一个我们从看残奥会开始说起，聊一聊在生活当中激励过我们的人，或者我们也曾经一个不留神激励过了谁。微博和微信这会儿还是可以继续来和我们进行聊天。那接下来第三时段呢也为大家带来更多的体育资讯。首先还是来关注国足。国足呢现在已经抵达到了多哈，在多哈呢他们是不用在机场去进行核酸检测的，而是直接前往酒店去进行核酸检测。那据了解呢，大家在酒店进行完这个防疫检测之后呢，都是回到各自的房间去进行休息。李铁今天还在个人社交平台当中晒了他这隔离期间的餐食啊，种类还是挺丰富的，当然了肯定没有中餐好吃。如果首练可以安排在当地时间傍晚或者晚上的话呢，那么咱们的中国队很有可能从26号晚间正式开练。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周琦的事件啊，周琦尚未与 CBA 新疆广汇男篮俱乐部完成续约，双方的合同争议已经是进入到了中国篮球协会的仲裁程序当中。新疆队的总经理郭健表示，周琦的合同是在7月31号到期，俱乐部按照流程是在6月25号向周琦方递交 D 类的续约合同，同时向 CBA 联盟完成报备。目前8月31号的注册截止日期临近了，但是新疆俱乐部还没有收到周琦反馈的签约合同。而据 CBA 联盟纪律与争议解决委员会的相关人士介绍到，周琦就其与新疆队的这个合同争议向 CBA 联盟的纪律与争议解决委员会提起调解申请，委员会在按照流程完成了听证和全部程序之后，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已经就其全职范围内的事项做出了调解的意向。合议厅基于所查明的事实和各方的陈述，认为新疆广汇俱乐部不存在足以构成球员有权单方面解约的违约或违规的行为，因此未予支持周琦的调解的请求。而周琦团队表示，我方不认同 CBA 联盟出具的调解意见，并对其调解程序中由5家俱乐部的股东代表组成合议庭裁判案件的正当性及本案调解结果的公正性持保留意见。中国篮协已收到我方提交的仲裁申请，我方将会积极配合中国篮协的各项仲裁工作，并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对外发声。而中国篮协的相关人士也证实了，中国篮协在8月24号就收到了周琦与新疆队的这个合同争议的相关的仲裁申请书，并且已经开始调查和了解有关的情况了。 而就在昨晚呢，周琦已经抵达到了沈阳，后续将会和辽宁队会合，全力备战陕西全运会。全运会篮球的比赛呢，是从9月15号到27号。那么辽宁队呢，是第13届全运会的篮球冠军得主。所以之前呢，他们体育局已经表态了，说这届全运会哈，辽篮的唯一目标就是卫冕。当然也有消息表示说，3天前周琦还参加了某综艺节目的录制。所以哎，他是不是下个赛季如果无球可打，能录一个赛季的综艺节目呢？ 哎呦， 挣不少钱。 是，关键他才艺是什么呢？不能只开以前的那个玩笑吧。当然提到周琦抵达沈阳这事儿，周琦的家其实就安在沈阳啊，包括他老婆家里的人都在沈阳啊，所以以前就是辽宁队培养他嘛，然后后来被新疆队买去了。当然当时周琦他家也同意的啊，新疆给的钱多，然后篮协把周琦是判为了新疆队培养的青年球员啊，但实际上了解篮球的人都知道，这个周琦是从小到了辽宁去这个培训的，是辽宁方面培养出来的篮球运动员。当然周琦他本人是河南人。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女排方面，今天一早中国女排队员们是结束了隔离期，由于中国女排已经退出了2021年的女排亚锦赛，接下来一段时间已经没有国家队的级别赛事，运动员们会回到各省队来备战陕西全运会。郎平指导已经在清晨离开，目前国家队尚未公布是否与郎平续约。按照郎平此前所说呢，他在接下来的日子去多陪家人和女儿，开启人生的新的篇章。在此前的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女排姑娘是集体和郎平指导拥抱告别了。而郎平对于中国女排和排球的贡献也是大家看在眼里的，正如国教委会8月19号在快手账号公布的视频说，从24岁到61岁，虽然没能再续写辉煌，但是郎平早已经是排球界的传奇了。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足球。据了解，恒大集团正计划将一部分职能部门和雇员从深圳调往广州，此举主要是考虑到未来一段时间里呢，方便和广东省的相关部门的工作对接。因为据了解，以广州城投、越秀等为代表的国资已经开始接手恒大的一些项目了。另外赛事方面，今天凌晨在最新结束的一场欧洲女足友谊赛当中，两位中国球员上演了德比大战。这两位球员呢，都是没有被贾指导选入到奥运会出战名单当中的人。这场比赛是由热刺对阵凯尔特人，最终热刺6-1战胜凯尔特人。而且这场比赛当中，中国的女足姑娘们唐佳丽首次代表热刺出战，完成了精彩的进球。而她对面的凯尔特人队当中呢，有另外一位中国姑娘，就是沈梦雨。 沈梦雨比唐佳丽小很多，今年呢只有20岁。这两名球员都是来自上海女足，在国内的时候呢就搭档过，而在东京奥运会之前呢，他们俩都双双宣布留洋。 嗯，是，某指导的一个这个最经典的话就是"我不需要球星"。啊，就是女足的这方面啊，但是最后反而依靠的是王霜的球星的发挥，杀入到了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啊。我们也会持续为您关注中国女足的这个选帅未来到底是花落谁家。再来关注一下欧冠方面，今天凌晨欧冠附加赛全部结束，摩尔多瓦的球队谢里夫首次进入到了欧冠的正赛当中。另外，萨尔茨堡红牛和顿涅茨克矿工也是搭上了末班车。本届的欧冠32强至此全部诞生，欧冠小组赛的抽签仪式将会在北京时间的8月27号的0点来进行。其中第一档次的球队包括切尔西、比利亚雷亚尔、曼城、马竞、国米、拜仁、里尔，还有葡萄牙体育。另外像皇马、巴萨、大巴黎、曼联、利物浦、尤文啊等等的这些豪门球队都是有点受委屈了，被归到了第二档次。 嗯，第三档、第四档呢，分别有亚特兰大、还有莱比锡、波尔图、阿贾克斯、顿涅茨克矿工，还有萨尔斯堡红牛、本菲卡、泽尼特。第四档的球队当中呢，也有一些耳熟能详的，比如说 AC 米兰、沃尔夫斯堡，还有贝西克塔斯、基辅迪纳摩、布鲁日、马尔默，以及年轻人和谢里夫。 是啊 ，AC 米兰是这个球迷感觉更受伤啊，怎么被归到第四档次的球队了呢？啊，看来未来还要多加努力。另外，英超豪门曼城的主教练在近日接受采访时爆料称，在与曼城的2023年合同到期之后，他会离开曼城休息一段时间。未来，瓜迪奥拉据说渴望成为国家队的主教练。在过去的5个赛季当中，瓜帅带领曼城获得了在英格兰赛场的所有冠军荣誉，在欧冠的联赛当中也是杀入了决赛，仅差一个欧冠的冠军啊！同样，这也是曼城俱乐部现在为止在荣誉榜上唯一就缺这个欧冠的冠军了。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网球公开赛。2021年的美网呢，球迷们可能不会再看到大小威姐妹的身影了。就在昨天晚间，下个月就40岁的小威宣布因伤退出美网，而今天凌晨的时候呢，姐姐大威也宣布因为伤病退出比赛。在小威退赛之前呢，男子方面像费德勒、纳达尔也已经宣布提前结束这个赛季。而美网上一次没有这三位天王级、天王天后级别参加的比赛呢，还要追溯到遥远的1997年。 另外关注到的是残奥会方面，今天下午东京残奥会的举重比赛进行了第一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队的选手郭玲玲再创佳绩，以109公斤的成绩打破了由自己保持的107公斤的世界纪录，最终毫无悬念地夺得了中国代表团举重项目的第一枚金牌。 嗯，那东京残奥会呢已经开幕了，值得关注的就是为了帮助视觉有障碍的运动员区分金银铜牌，东京残奥会呢对于奖牌也是做了一些改造，比如说东京残奥会奖牌正面的2020年东京字样以盲文的形式呈现，为了能够让视觉障碍运动员更好的区分金银铜，那奖牌边缘呢是通过这个圆形的凹点进行了标注，金牌1个点，银牌2个，铜牌3个。此外，奖牌当中呢还装了这个钢珠，可以通过碰撞的时候发出声音来进行区别。 再为您介绍两条生活方面的小百科，夏秋交替如何远离过敏的困扰呢？首先要远离易过敏的物质，包括海鲜、易致敏，还要加强锻炼，提高免疫力，戴口罩，减少冷空气和外界粉尘的刺激。另外，衣物和棉被要经常换洗，保持室内的空气洁净。在易致敏的季节当中呢，窗户需少开，以免过敏物质飘进室内，而且最好使用空气净化器呀。 嗯， 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话题的讨论当中，今天来聊一聊激励这件事儿。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小威的事例啊也挺能激励人的，40岁还奋战在网球赛场当中，我觉得这个精神、这种坚持的毅力啊，挺感动人的。 是啊，说小威这个事儿，本来想以这个为话题的、 哎、 我歌曲都选好了。 嗯，什么歌？ 就是小威呀、啊、那首歌 啊。 小威呀、啊、你可知道我多爱你， 你喜欢小威哈， 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但是小威这体重我估计我带不了、啊、 他带你吧， 是带不动啊。 嗯， 风吹麦浪说这个生活当中激励过我的人，雷锋啊也是一个时代人的心中偶像。 是，这边还有 Becky， 他说了 AC 米兰正在复兴当中，被排在了欧冠的第四档次，我们心里边是非常的有谱的，有准备的。是啊，就是您心态多好啊。 我是曼联说雨后看见彩虹了，哎，你说看见这种天象其实有的时候也挺激励人的， 哎，对呀， 会让人格外的想去珍惜现在的生活。 是，而且那首歌唱得好啊，风雨之后有彩虹是吧，阳光总在风雨后。 是呀， 对，所以我们激励自己的时候有时候需要，比如您在困境当中呢，为自己描绘一些未来美好的蓝图。就是经过了这一段的曲折与这个泥淖之后啊，您的生活可能会出现彩虹，会出现满天的这个乌云都散了，是吧？ 哎，所以你说我们话说到这个份上啊，也能够感觉得出来，往往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能够激励我们的其实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 这边还有朋友说到了我们这个电台音响质量好是吧，音质好，刚才唱出来了都感觉是格外的好，所以 不是音质好，是嗓音好， 音质也挺好的，我们这个设备可贵了呢。是，这边还有三口之家说了，昨儿个他看了残奥会的游泳比赛， 哎，是， 你看感动的啊，都流泪了。说他们那么努力啊，咱们健全人不能偷懒，不能惧怕困难，方法总比困难多。是啊， 啊，有人点赞你的谐音梗了 啊。哎，不是说谐音梗是挺低级的吗？ 但是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笑点就很在那个点上呀。 突然想到刚才也提到了，在这个吐槽大会又出了一期，最近是吧？ 对，昨天晚上更新的吧。 对啊，就是本来今天想说一个话题是这个什么是好的这个吐槽的能力，或者什么好是好的脱口秀的能力。但是这个改天再来聊这种相关的话题。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还是主要把注意力呢放在激励这件事情上。我们看了东京的残奥会，也被很多的运动员的一些拼搏精神所感动、所激励。那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谁也曾经激励过我们，或者我们有没有在什么时候也激励过别人呢？ 对，或者说一些影视的形象当中，我又突然想到了《阿甘正传》，大家 啊， 很多人都会看到， 一直跑下去，跑呀跑呀跑。 汤姆汉克斯主演的，等一会儿再对， 是 汉克斯，不是克鲁斯啊，是凭借这部影片，他是成为了当时在影坛的男子里边的这个片酬最高的一个人。所以在第四十段，等一会儿我们也会聊一聊《阿甘正传》，其实也是非常的激励人。各位可以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继续跟夏蒙康乐进行互动交流。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啊。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这里是钟鼓楼， 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 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问候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了，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3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两个小时的晚高峰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去讨论关于激励这个话题。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被谁激励过？有没有激励过别人呢？ 是，或者说您看过哪些影视的作品激励过您？这首背景的音乐就是《阿甘正传》的插曲。相信这首歌曲一出来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到这个片头的那个羽毛飘来飘去的那种感觉， 以及那句经典的台词，生活就像是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会是什么味道。 是，这是6645给我们提供的啊。当然英语是怎么说来着，我还特意找了一下，大概这么说的啊。Mama said life wa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ing to get, 大概是这个意思。另外还有一句话叫这个stupid is as stupid does,就是中文翻译过来是蠢人做蠢事，也可以理解为傻人有傻福。 当然我觉得这个翻译的比他英文直白的说出来要更有艺术感哈。 对，这个《阿甘正传》这部作品啊，确实是经典的影视作品，在很多的这个排行榜当中能够排到前十位。当然了，这部作品我们通过阿甘他的这个非常励志的这样的很神奇的这个经历吧，很多人我相信在当年看的时候都非常有代入感啊，就是一个个普通的故事，你会觉得它真的是激励到了你自己啊，会有一种对照感。 是的，那谁激励了阿甘呢？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还是靠他伟大的母亲，去在生活当中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他，以及他在后来生活当中遇到了他的这个前女友啊，以及他生活当中的伙伴，有人伤害过他，有人一直在陪伴着他。通过这一系列点点滴滴的故事，我觉得他不一定是通过别人的言语，或者说别人对他正向的影响去获得了激励，有些时候呢，他遭受到了鄙视，遭受到了一些猜疑，这些事情通过他自我的消化之后呢，反而也变成了一种激励。 对， 还是那句话，激励你自己的永远都是你自己。 没错，就是阿甘他的心理，我认为他是非常的强大的啊，他的心理好像是一块晶莹剔透的水晶啊，他能够映射出很多人，比如说有一些人啊，这个比较丑恶的心啊，在跟阿甘一对比的时候，这非常明显这样的一个映衬。而这种映衬我相信比如说在影片当中某一些反面的人物啊，通过与阿甘的这样的一个接触，他是一个非常纯净的人，经过这样的一种映衬，他会感受到自己的灵魂的某些方面其实有龌龊的这种感觉于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改变。其实这个就是阿甘带给某些我们所谓的打引号的反面人物或者坏人带来的这样的一种激励吧，这属于是有特色的一种激励当然还有朋友，我看到了这边快乐的小男孩也提到了另外的一个影视作品，就是《肖申克的救赎》。这个有印象吧？ 好像也有翻译叫《刺激1995》啊，不同的翻译，但是讲的那个故事，我觉得也是挺打动人的。 对，它就是一个越狱的故事啊。 对， 被誉为现代版本的《基督山伯爵》。 没错，说当年这个故事和阿甘同时去角逐奥斯卡奖，但是因为阿甘可能更政治正确一些吧，所以获得了当年的奥斯卡金奖嘛。 是，但是这两部作品都是现在这个所谓的排行榜当中啊前十的肯定会有这两部作品。 对，就尤其是这个艺考考生啊必看榜当中的排名前两位。 对，尤其是当这个主角安迪在雷电风雨交加的夜晚爬出监狱的下水道，然后开始脱下自己的那个牢服， 在雨中呼喊哈。 对，大声的喊，伸出双臂拥抱自由的风雨的时候，那会儿很多观众都会热泪盈眶的这个就是一种激励的作用。是， 国安是冠军，他说还有东京奥运会上那个宁夏莲，不过他虽然不是代表中国队哈，但是在56岁这样的年纪当中还能够征战奥运赛场，他的故事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 对，哎，这边还看到了未来不是梦，他提到了一部影片啊，叫《勇敢的心》。 嗯， 大家是不是很多人也看过啊？ 嗯，看过。你刚刚说的这些电影吧，我觉得都太怎么说呢？就特别典型。其实我们生活当中还有一些这种点点滴滴的小人物的故事啊，我觉得也挺打动人的。 嗯 嗯，不光除了这个大荧幕上的一些大人物、大背景、大故事，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一些小事儿，我觉得以前我看过一个，你看过，你肯定也看过一个情景短剧叫《闲人马大姐》。 哎，看过。 是吧？就每天都说一些这个鸡毛狗碎的事儿。但是吧，每次看完之后都觉得很快乐。然后呢，它里边说的那些典型的事例，你或者是提醒你应该怎么怎么样，或者呢就是起到一个教育的意义吧。 没错，当然这边说到 也很感人 啊，小人物的故事、是，小人物他往往能够更好的反映一个大的主题，因为他跟你的生活是非常贴近的，往往能够更容易切入到你的内心。其实包括刚才说的这《阿甘正传》还有《肖申克的救赎》等等，这个电影为什么能够感动人，他其实在这个人物的刻画当中，就是这个演员，一个他的演技非常到位啊，再有一个就是他这个剧本对于人的这个真情的这个刻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什么最能激励人，还是人的这样的一个真情流露啊。 吴梦生给我们发了一个双彩虹的照片啊，他还问我们在建外能不能看见，因为我们现在是面冲着东边坐的，所以是看不见这个彩虹哈。但是您发了照片就足以带给我们这个美好的意境了，谢谢。 好，另外我也突然想到了，这个影视作品当中有一种影视作品也挺激励人的，就是主角养成的这样的作品。 比如说有哪些？ 你比如说什么《甄嬛传》这种 升级打怪的那种。 对，就是主角、女主角刚开始都是属于被各种欺负的，各种受气的， 从小白到黑化， 有的还没黑化，有的一直保持这个内心的善良，但是呢他会感觉更加的激励自己。还有一些职场的升职的这样的一些作品非常不错的。好，这边还有人平爷说了，听过这个航天英雄杨利伟的报告也是深受激励啊。 三口之家还说呢，你们刚刚说的这些啊都太暴露自己的年纪了，电影啊电视什么的。 对呀、这个没办法，暴露就暴露吧。当然我觉得一些年轻的朋友如果就是找一些好看的电影的话不用非得是看现在什么票房非常高的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商业的这种影片找一些经典的这种影片来回眸一下，可能会对你有格外的另外的一种激励啊。好，各位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聊一聊激励过您的人和激励过您的形象。我们的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都已经是在开通当中了。接下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好，进入第四时段呢，首先也要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最新的一个条消息啊，就是根据澳大利亚足协的官方显示，国足和澳大利亚之间世预赛呢将于北京时间9月3号凌晨的2点钟开踢。感谢各位给我们带来的消息。另外呢，据了解，中国男篮国手周琦目前还没有和 CBA 新疆广汇完成续约，双方的合同争议呢已经进入到了中国篮协的仲裁程序当中去。我们之前在节目的上一时段呢大概也为大家去进行了一个梳理。总而言之呢，现在也要去等待中国篮协相关人士的一些说法吧。 对， 如果说周琦在下个赛季没有球打的话，无论是对于他个人来说还是对于中国篮球来说，无疑都是一笔损失啊。 是，现在进入到的是中国篮协的仲裁的程序，就是这件事儿最高就到这个中国篮协仲裁程序了。如果这个仲裁程序决定的事儿，应该是就是在这个行业内啊是改不了的一个事儿了。所以说现在周琦的这个团队呢，他也是用他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招儿。你比如说，周琦的团队 也是举报了新疆俱乐部，说他存在参赛单位什么主体混同、违反工资帽规定等等的问题，而认为应当由中篮联的这个公司根据相关的规定调查并做出相应的决定啊。这就是各方啊肯定要举证啊，对吧？啊，你这个既然认为有这个问题，有没有证据啊？啊，另外的话，周琦团队也认为说，球员履约的前提是俱乐部做到保障球员合法权益和依法合规运营。这个周琦方也是始终坚持为包括周琦本人在内的篮球运动员争取他们应有的合法权益，而且不认同 CBA 联盟出具的调解意见，并对其调解程序当中五家俱乐部股东来进行合议的这样的正当性等等，公正性保留一定的意见。当然这件事儿，看看篮协怎么样来决定吧，手心儿手背儿都是肉啊。 也希望篮协能够给出一个让大家都满意的结果吧。虽然这个决定呢也很难做。继续来关注其他体育方面的消息。之前呢，关于广东国投将会出手援助恒大的消息呢已经广为流传了。截止到目前呢，虽然还没有一些坐实的消息，但是根据相关情况了解到，以广州城投、越秀等为代表的国资已经开始接手恒大的一些项目了。比如说恒大位于广州番禺的大球场以及配套公寓已经作价卖给了广州城投。还有消息说呢，越秀已经出手接盘了恒大位于香港的总部大楼。恒大内部管理和资金安排上呢，也是有一些调整的。比如说，所获得的资金开始优先安排到工程口支付工程款，推动全国范围内的停工项目复工复产，加速商品房的开发和交付。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梅西的事儿啊。梅西的转会在法国和西班牙都产生很大的影响，很多公司都希望能够从中获得一定的利益啊。其中一个公司就是梅西的前队友皮克啊，开个公司叫 Cosmos。 根据西班牙多家媒体报道，皮克的这公司与另外一家公司已经是购买了法甲和法乙在西班牙未来三个赛季的电视转播权，而且呢，皮克也希望在2024年之前充分利用梅西的这个效应。具体价格还不清楚，但是此前根据他相关的买断法甲转播权，每年不超过250万欧元，目前这个数字有可能维持在250万欧元左右那这样的一个价钱还是相当划算的。据说皮克也相信拥有梅西、内马尔和拉莫斯的法甲在未来几年能够吸引很多西班牙球迷的关注。这不是皮克第一次做这样的交易了，此前他还购买过美洲杯的网络直播的版权所以皮克这个人不止在球场上脑子好使，你看有经济头脑啊。 再来看一看比赛这边的事儿吧。本赛季德国杯首轮的一场焦点战，拜仁客场12-0大比分战胜了不莱梅 SV 队。本场比赛舒波莫廷打入了4球，贡献3次助攻。穆夏拉、梅开二度，还有迪尔曼、萨内、屈桑斯、萨尔以及托利索都获得了进球。另外呢，这个对方的球员瓦尔姆还自摆了乌龙，最终12-0定格在了这样一个超大分差的比分上。 另外为您关注到的是2021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球迷们不会再看到大小威姐妹的身影了。昨晚，下个月即将年满40岁的小威宣布因伤退出美网，而今天早晨，他的41岁的姐姐大威廉姆斯也是宣布因伤退赛了。小威接受采访时候就说经过审慎的考虑，并且遵循医生和医疗团队的建议，我决定退出今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让我的身体从腿筋撕裂的伤势当中完全的康复。小威这个赛季的状态其实并不好战绩是12胜5负，其中澳网止步半决赛，法网是打到了第四轮，温网更是首轮滑倒之后就因伤退赛了。这以后小威没有参加任何的比赛，相继退出了东京奥运会和美网，世界排名也是跌到了第22位。退出美网之后，小威冲击第24个大满贯这个目标是再次遭到了重创。在小威退赛之前呢，费德勒、纳达尔已经是相继宣布提前结束2021赛季，而美网上一次没有这三个人参赛，也是要追溯到遥远的1997年了。但是我看到了很多的小威的网球迷，他们都说了，就算小威没拿到这第24个大满贯，他也是现在最伟大的网球运动员，把男的都包括在一块儿小威人家23， 现在也是最伟大的一位了。 嗯，没错，1998年的时候，小威第一次参加美网，所以小威廉姆斯或者说威廉姆斯姐妹花儿，他们都算是激励过一群人、一代人的这样伟大的人物了啊。 对。 我们在资讯方面呢，继续来关注社会新闻。为了回应社会关切，教育部继续支持部分中外合作办校机构和项目，以及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通过自主招生来缓解疫情下我们学生呢无法出国学习的困难。另外，教育部也继续支持相关高校，在确保教育公平的前提之下呢，以校际交流、委托培养等学分互认的形式来接收出国留学生的短期就读，为他们提供国内学习的平台。 工信部25号的消息，近期工信部重点针对 APP， 也就是这个手机的 APP 违规索取权限、开屏弹窗信息来骚扰用户的问题进行了回头看，对仍存在问题的 APP 进行了公开通报。截至目前，尚有蜻蜓 FM、 汽车头条等67款 APP 未按时限要求完成整改。依据网络安全法等法律的要求，工信部组织对这67款 APP 进行下架。 退役军人事务部等1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退役军人投身乡村振兴指导意见，意见一共有13条，旨在充分地发挥退役军人这支宝贵的人力人才资源作用，促进更多的退役军人投身到乡村振兴，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实现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另外关注一下国际方面，韩国三星集团24号宣布了一项总额240万亿韩元，约合1.33万亿人民币的扩张计划，在今后3年间会新雇佣4万人。路透社分析到，三星集团希望借上述的投资，在新一代技术领域当中确立领军的地位。 世卫组织举行新冠肺炎例行发布会，会议是在今天举行的。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苏米亚他表示，世卫组织关于新冠疫苗加强针的使用建议将基于现有科学数据，在尚无需要接种加强针的确凿证据。他指出，未来需要研究接种疫苗后一段时间之内的有效性数据，而有可能一些特定群体，比如说老年人，会需要接种加强针。此外，不同新冠疫苗在保护时长等等方面的表现可能不同，新的变异株也可能导致需要接种加强针，但现在还不是推荐接种加强针的时候。 好的，第四时段的消息部分给各位介绍到这里，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另外来看看大家的精彩的留言吧。我们今天的话题聊一聊生活当中曾经激励过您的人或者相关的形象。 嗯，我有战斗说，也不能这么说，废天王小威还是盖不过的。其实我们的意思呢，就是说小威是一个标杆性的人物，至于说谁盖过谁，也不存在这样的比较吧。 就是肯定有喜欢这个废天王的，有喜欢小威的。就在小威的这个球迷，我看了这相关的讨论啊，就是认为小威，因为23个大满贯嘛，那意思啊，包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垄断的能力，好像要超过这个男子那边呢，三足鼎立，好像各自的这样的一个统治的时期应该没有小威那么长，我理解是这个意思啊。 对，可以从这个职业生涯的成就上来说，当然也可以我们从这个对于一个项目的推广方面去综合的考量一个球星嘛。其实我觉得没有太多的可比性，大家都是这个领域的顶尖人物。 对，都能够激励大家，是，尤其是看到这些老将啊，他们打得这么好是吧？快40岁的人 还 在场上， 对 啊，跟着对面的那个小姑娘19岁的，差了20岁左右，还能打得如此的生龙活虎，真的要为这些运动员们竖一个大拇哥啊！ 还有核桃也说，周琦如果2年不打球也不是不可以啊。球员为了更多的收入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太过分了哈。如果说光看钱不去做事的话，那这样的人我们还是要去用。审视一下的 是，反正这个事儿，我觉得吧，大家是换位思考一下，就是比如说你换位到这个周琦这样的一个感觉啊，你会如何来去进行决策决断啊？比如说这个钱啊，给了这是原来的可能1/3还不如，比如大概这意思啊，你会继续坚持吗？ 然后这个比如说你工作地方离你老婆孩子啊，离父母又特别特别的远等等等等的啊，你是否有个新生换一个地儿这样的一种想法呢？大家还换位思考一下比较好。 托尼韦一看就是咱们体育广播的老人了，也将您的这份问候哦带给的人，谢谢。 是，这边还看到 Seattle 他说了，周琦这撕破脸了，不可能留新疆。对， 他就是为了不留新疆才撕破脸的。 他如果想要留在新疆队，早就签了。就不至于闹出现在这一出戏了。 是，当然了，周琦这样的一位球员，曾几何时，其实也是激励了很多中国喜爱篮球的这些青少年们哈，也是在不断的打动着球迷的心。但是现在呢，人各有志嘛，咱们也不要去站在所谓的道德制高点上去，说某些人。但是就像刚刚康乐说的，咱们换位思考一下，从多个角度去看这件事，也等待篮协最终给我们带来一个定论吧。 是，这边 LeapFrog 他说了，都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说话的时候，那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是的啊，对，要理解运动员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决断啊， 是不是有什么诉求呀？ 对呀，就是大家很多人，我看球迷讨论说，哎呀，这已经一个一年给你这比如600万了，等等，那还不知足啊，有很多这种质疑。但是大家想象一下，在这工资帽之前，周琦可能一年能拿到多少多少钱，好几倍的这个价钱了。再有一个，他现在的这个心境跟他当年去新疆队是截然不同了。 好，我们今天聊的是激励这个话题哈。我们看过哪些电影电视啊，或者说我们见过哪些人曾经激励过我们，而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工作当中又曾经激励过谁，或者呢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激励过自己啊，继续还可以通过微博微信和我们进行聊天 啊。这边早知道尿炕他说了，在抖音看了很多减肥健身的视频，本想激励自己，结果收藏了那么多啊，愣是没把自己激励成功。这个跟我有同样的爱好，就愿意去收藏很多，比如说这个想看的东西，都收藏了啊，结果就都在那个收藏夹里边去了啊。另外，我还有一个是对自己的激励的事儿啊，很喜欢看书啊，但是往往有的时候只是收集这个书。 充实了自己的书架 啊。对呀，就是买很多书，然后觉得我这多喜欢读书啊，多有文化啊。但是往往这个激励如果只是停留在表面上，我建议大家不要学康乐啊。 那我相信你今天晚上自己说完这个话之后啊，回家肯定会拿出其中的一本书默默的翻一翻的 啊。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个激励做到每天的生活的细节当中，不要让激励流于表面。好的，我们今天的金戈铁马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了，是由夏萌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在一首隐形的翅膀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系列。 各位朋友再见啊。